Thank you.

松不疲，到如今都成烟雨，今夜成空，挽不回瘦羞的风，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，仿佛如今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烟火残梦难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热情越是难能淡漠，人多少深情抵消寂寞，人随风多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反复相思都成诺，只愿桂花香爱 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苦

是所有沙梦掉进了垃圾桶，我能怎么救？爱丽莎的脚印像东向西向不开，以为真的在我醉的时候说拜拜，要一段就醉的难度，要低头说失踪，混乱的绝情的看透，又带了我的女友，要一段就醉的看透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看透，又带了我的温柔。要一段就醉的探戈，要低头无所适从，混乱的绝情的探戈，不白拉我的女友，要一段就醉的探戈，爱让我借酒装疯，伤心的最后的探戈，不白拉我的温柔。 灯光像繁星灿烂。